前的各位小朋友、 大朋友， 大家 晚上好， 晚上好！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， 我是糖耳朵兔子。 每天晚上在听听糖耳朵节目里，我们都会给大家带来很多好听的内容， 有笑话、 故事、 儿歌。 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“听听糖耳朵”上听这么多精彩的内容。 好啦，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听故事吧。 哒哒哒哒哒， 啦啦啦啦啦！ 我有一个好消息， 小厨师一个小厨师， 我有一个好消息。 什么好消息？ 看这张粉红色的纸，哈，上面写着通知啊， 通知， 这是啊， 这不是贴在，这不是王奶奶贴在楼道里的通知吗？ 是的， 你怎么给撕下来了？ 我拿给你看， 你拿给我看，你可以把我叫到外， 贴回去。 好吧， 这是一次免费吃东西的好机会。 免费吃东西的好机会在哪？ 吃的越多就会获得冠军 啊！吃的越多就会获得冠军， 然后一年的食物由我们给包了 啊！糖耳朵，这到底是什么呀？ 你看， 幸福小区， 对对，幸福小区汉堡包美食节， 幸福小区汉堡包美食节， 其中有一个比赛。 吃汉堡包， 只要能吃你就吃。 哇，太好了，这样你就可以为咱们俩赢得一年的免费汉堡包了。 我想的是你。 当然是你了。 我只吃胡萝卜。 可是你吃的很多呀。 它不是胡萝卜美食节。 可是如果让我去吃的话，我只能吃一个汉堡。 没关系，从今天开始还有三天，你现在就开始把胃给撑大。别说了，别说了，既然你是一个爱做饭的小厨师，来吧。 勤奋、善良、诚实、坚强、有爱。 故事中的好品格由关爱儿童健康成长的北京市妇联特约播出。 大家好，我叫蓝清玄，来自定福庄一小。今天我和妈妈一起读了《老虎来喝下午茶》这个故事，看到这个题目我就忍不住想，大老虎为什么要来喝下午茶呢？他是在谁家喝的呢？原来小女孩苏菲和妈妈在家喝下午茶的时候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，一只大老虎。老虎很饿很饿，他吃光了苏菲家所有的面包、三明治、零食，甚至喝光了水龙头里的水。不过苏菲和妈妈不仅没有生气，还热情地招待大老虎，绞尽脑汁满足他的要求，给他各种好吃的。老虎走了，他们还特意买了虎粮，希望能再有机会和老虎一起喝下午茶。其实啊，我觉得遇到一个新朋友也是一件很开心的事，比如我和妈妈在旅行的途中啊，就认识了不少偶然遇到的朋友，现在想想还觉得很开心。小朋友们，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？如果是你，你会怎么做呢？ 下面的故事是一位英国的大朋友朱迪斯克尔为我们写的，是由彭毅和杨玲玲翻译的。我们要谢谢接力出版社为我们出版了这本书。听听糖耳朵，下面要听的故事是《老虎来喝下午茶》。有个小女孩，她的名字叫苏菲，她穿着花袜子、紫色的小连衣裙，金色的头发梳成个小辫子。有一天，苏菲正和妈妈在厨房里喝下午茶，他们准备了好喝的茶水，还有各种各样的小点心。突然门铃响了，叮咚。妈妈说，会是谁呢？不可能是送牛奶的人呢，因为早上他已经来过了。 妈妈，也不可能是杂货店的男孩，因为今天他休息不送货。 也不可能是爸爸，因为他今天带钥匙了。 那我们还是快点打开门看看吧。 苏菲跑过去打开了家门，吱，哇，原来在门外按门铃的是一只毛茸茸的身上长着条纹的大老虎。老虎啊，用大爪子扒着门，把头探进来。 哦，对不起，我饿坏了。哦，我可以进来和你们一起喝下午茶吗？ 妈妈说：“呵呵，当然可以了，快请进来吧。”于是，老虎走进门，走进厨房，坐到了桌子边上。现在桌子前面有三个人一起喝下午茶了，妈妈、索菲和有老虎。妈妈问他，你要不要来一个三明治？ 哦，好的。 三明治的味道真不错，不过老虎吃了可不止一个呀。他呀张开他的大嘴，嗷啊嗷啊嗷，把盘子里所有的三明治都吞进了大嘴里。可是老虎好像还没有吃饱。于是索菲从椅子上站起来，把那盘子小圆面包端到了老虎的面前。 或者你还想尝一尝小圆面包吗？ 哦，好的。 不过老虎可不只吃了一个呀，他把盘子里所有的小圆面包都给吃光了。可是老虎还没吃饱，接下来他又吃光了所有的饼干，又吃光了所有的蛋糕，一直到把桌子上所有准备好的点心通通都吃光了。吃了那么多东西，嘴巴一定有点干吧。妈妈又问老虎，你要不要喝点什么？ 哦，好的。 结果老虎真是不客气，他抱起牛奶罐子，咕咚咕咚咕咚咕咚，喝光了罐子里所有的牛奶，又抱起茶壶对着嘴巴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咕咚，喝光了茶壶里所有的茶。老虎好像还没有吃饱。接下来嘛，他从桌子前面站起来，在厨房里面转来转去，看看还能找到什么好吃的东西。索菲抱了抱老虎。哦，老虎找到了锅里正在煮着的晚饭。 好吃。 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咕咚。他吃光了锅里正煮着的晚饭，他又打开了冰箱，然后吃光了冰箱里面所有的食物，就连卷心菜和西红柿胡萝卜也给吃掉了。索菲坐在地上。 哦，他可真能吃。 老虎又打开了橱柜，橱柜里放着一些麦片啊、罐头啊什么的。老虎啊，吃光了所有瓶瓶罐罐里的东西。他还喝光了整盒子的牛奶，喝光了整瓶的橙汁，喝光了爸爸所有的啤酒，然后他打开水龙头，趴在水龙头前面。啊，他喝光了水龙头里所有的水。不过他喝水的时候， 它的大尾巴垂下来，正好垂到了苏菲的手里。 哦，好舒服的大尾巴，毛茸茸的。 喝完水以后，老虎终于吃饱了，也喝足了。他呀，该走了。 哦，谢谢你们请我喝这么好的下午茶。我想我现在该走了。 说完，老虎打开门，冲着妈妈和苏菲招了招手，就走了。啊，瞧瞧，老虎吃完东西，厨房里变得这么乱七八糟，到处都是空瓶子、空罐子、空盒子，还有被打翻的茶壶。妈妈一边收拾，一边担心起来。哦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我们已经没有东西给爸爸做晚饭了，因为家里所有的东西都被老虎吃光了呀。苏菲想先洗个澡，不过当她脱了衣服到浴缸里去的时候，她发现也不能洗澡了。 哦，没有水了，水龙头里一点水也没有了，因为老虎把水龙头里所有的水都喝光了。 就在这个时候，门开了，爸爸下班回来了。 嘿，亲爱的，我回来了。 苏菲赶紧跑过去，她和妈妈一起把老虎来喝下午茶的事情告诉了爸爸。 哦，亲爱的，他吃光了我们家里所有的食物。 对，他还喝光了所有的饮料，还有你的啤酒，连自来水也全喝光了。 爸爸坐在沙发上，安静地听完了苏菲和妈妈讲的故事。听完以后，爸爸对苏菲说： 呵呵，我知道该怎么办了，我有一个好主意。既然家里什么吃的也没有了，那我们就穿上外套到餐厅去吃晚饭吧。 于是爸爸妈妈和苏菲穿上了他们的外套，他们打开门走到了街上。他们出门的时候天都已经黑了，所有的路灯都亮了，所有的车灯也都打开了。他们沿着马路朝餐厅走去。一只猫咪，身上长着长长的毛和条纹的猫咪，从他们后面路过。 喵！ 到了餐厅，全家人一起吃了一顿愉快的晚餐，有香肠，炸土豆条，还有苏菲喜欢的冰淇淋呢。第二天，爸爸上班去以后，苏菲和妈妈去超市买了东西。他们买了好多好多好多好吃的东西，蛋糕、点心、面包、饮料、啤酒、水果和蔬菜。哦，对了，他们还买了一大罐子虎粮。 万一老虎再来喝下午茶呢？ 苏菲和妈妈准备好了下午茶， 可是 老虎啊，再也没有来过了。 故事讲完了，听好故事，做好孩子，育好家风。故事中的好品格由关爱儿童健康成长的北京市妇联特约播出。 哇，掏耳朵掏耳朵掏耳朵掏耳朵，快看看这个粉红色的纸，上面写着通知。 是的是的， 这是我从楼道里撕下来的。 哦，你也敢跟我一样的事儿。 王奶奶贴在楼道里给大家看，不过 看完之后我会把它再贴回去的。 是的，是的。 哦，不过这样做好像真的是不对的。 没关系，给我看看。 你快看，上面写着幸福小区第二届美食节烹饪大赛。 哇， 你知道烹饪大赛是什么意思吗？ 做饭，做饭。 对，烹饪就是做饭。星期天下午两点在幸福小区广场， 您 请大家自带自己做的美食，冠军将获得其他所有美食。 哇， 也就是说谁得了第一名就可以把别人带的做的不好吃的饭都拿回来。 不好吃的拿回来， 要是好吃怎么会不得冠军呢？ 好吧好吧好吧，你准备做什么？ 怎么是我？我以为是你。 我做？ 对啊。 好吧，既然是这样的话，哈哈哈，我就拿出我的看家本领。 你要做满汉全席？ 哈哈，一桌胡萝卜。 那我们还是现在就把胡萝卜送给别人吧，因为肯定会输的。 你敢？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，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，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，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。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，我是小群姐姐， 我是糖耳朵兔子。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。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。 团团和呱呱在一起玩，他们吃橘子，团团不小心咕咚吞下了一粒橘子籽儿。他的邻居呱呱对他说， 哎呀，这一下可糟糕了，你千万别喝水呀，千万别喝水。我哥哥说种子得了水分和养料就会发芽生长，你要喝了水，头上就会长出橘子树来。也许那些树枝还从你的鼻子嘴里伸出来，一点点你就变成树了。 昨天晚上写完作业，呱呱忽然觉得身上发痒，于是他就左蹭蹭右蹭蹭，还是不解渴。于是呢，呱呱就让爸爸给他挠一下，爸爸就照着他指的痒痒的地方啊，使劲的啪拍了这么一巴掌。这个时候呱呱疼得直咧嘴，他马上对爸爸说， 干嘛呀干嘛呀，爸爸，我是让你帮我挠挠，你打我干什么呀？ 爸爸神秘兮兮地说，嘿嘿嘿，这是一个新的挠痒方法，叫这个神经转移法啊，拍完一巴掌之后，你看看你看怎么样，是不是你没有那么痒痒了啊？ 哦，那我懂了。哎，爸爸，前一段时间你的脸上发痒吧？ 哎哎哎，瞎说什么呢啊，我这脸发什么痒啊？ 不发痒，那为什么那天我看见奶奶在你左脸上做神经转移呢？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， 听听糖耳朵。 我是糖耳朵兔子，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。 我是小群姐姐，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。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。 今天来自北京电子城幼儿园的张淑寻小朋友要教我们说的儿歌是《小白兔上学》。 小白兔上学校，见生人有礼貌，不说话笑一笑，蹦蹦跳跳快走掉。 下面请小青姐姐把这首儿歌再说一遍。 小白兔上学校，小白兔上学校，见生人有礼貌， 不说话，笑一笑，蹦蹦跳跳，快走掉。 有小朋友说，小群姐姐，你都说了好几天了，怎么还没告诉我唐耳朵的生日是哪一天呢？哎呀，都怪我，都怪我，唐耳朵的生日啊，就在你们最喜欢的六一儿童节这一天。哇，不是马上就要到了吗？我准备的礼物呢，很早就说了，就是唐耳朵填色册套装，里面有一套特别棒的旋转蜡笔，唐耳朵画像填色册，记录好习惯的软性磁力贴和漂亮的小贴纸，唐耳朵相框，还有两本小卡游的绘本，哇，一口气都说不完。那喜欢唐耳朵的小朋友，你们愿不愿意也送一个礼物给唐耳朵呢？那就画一个你心中的唐耳朵吧，拍好照片发到微信公众号的后台，我想这个家伙看到了一定会很开心。如果写个生日快乐，那他恐怕会更开心的。如果你想要唐耳朵填色册里的定制卡纸和蜡笔，就请爸爸妈妈点开微信第二条，或者直接点击菜单的小卖部，我会在购买的小朋友里挑选出10个人，每人寄出2套唐耳朵填色册，收到的话就分享给你最好的朋友吧，一起画画唐耳朵，并且祝他生日快乐吧。 好了，今天就到这里吧。 北京文艺广播下面将要播出的节目是开心茶馆，欢迎大朋友们继续收听，我是小群姐姐， 我是唐耳朵兔子，我们明天晚上再见。 唐耳朵，小朋友说想让我们做更多好听的节目呢。 好吧好吧，我会努力试一试的。 因为他们说听到听听唐耳朵就像在晚上做了一个很棒的梦呢。 哦， 很棒吧，那我们俩可要加油了。 加油加油， 你说我们的听听唐耳朵会不会飞到太空上去，让其他星球的孩子也能听到呢？ 哎呀，这个好难啊。 不过我们还是继续努力吧。 好啊，我同意。 那么我们就明天再继续吧。 明天见。 5月28日到6月1日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北京论坛暨北京行，看北京，一座文化之城，一座创新之城，一座双奥之城。2018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北京论坛，媒体间的交流牵手，共话融合创新，合作共赢。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特别报道，敬请关注。 1504年，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。